吹进我的梦。 不会发情，可只有伤心，偶尔想起我爱你，想只有自己哭不起勇气，我心中黑白。不会靠近，朝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？窗外的空气天下起小雨，我心中黑白。 手机

贪生慕望大狗抱，锦囊带着绝情丹， 宁波尾部该闪就闪， 耶呦耶呦， 就算得了倚天剑， 身怀降龙十八掌， 也别硬闯龙门客栈， 耶呦耶呦， 我决定大事杨过，最好就别扮演小龙女，免得只等来一场伤心， 不要浪费蝴蝶，不要吹飘绿， 上网就能变情侣，哪里还留心成掉下驴，千万要小心一片真心变成了线上游戏， 男女人都清楚，爱情江湖多危机，面对敌人要冷静， 也有也有 甜言蜜语多难听，变成暗器就致命，十面埋伏的丛林，不要随便轻易动凡心， 什么张无忌就是来自武当或少林，也许他早就生命浪尽， 好多红颜知己却又光满了气， 情书进化成简讯，往内湖传瞬间又容易，说一百次我好爱你，用不了一生够力， 要慢慢修炼，太心机只会让无垢 降龙十八掌，也别硬闯龙门客栈。